上一讲咱们讲到，正当沙俄跟这个德国奥匈联军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远在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加入战争。战争爆发之前啊，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在拼命拉帮结伙，保持中立的土耳其自然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啊。在前几讲咱们提到过，这个时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行将就木啊，成了西亚病猫。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的统治阶级问题太大了。那土耳其的君主叫苏丹，苏丹生的儿子们呢，从小就在近似于幽禁的环境当中长大。一旦新苏丹登基，兄弟们都得被处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心智肯定都不正常。至于能力，那就不用说了啊，自己能吃喝拉撒睡就不错了。所以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就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话说回来，衰落归衰落，土耳其毕竟是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也不能小瞧。西方列强也是一边欺负他，一边拉拢他。德国提出来帮土耳其修建一条从柏林通到巴格达的铁路，还帮他们训练新式陆军。德国当然不是雷锋，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在土耳其军队当中培养一批亲德派，以后再往土耳其渗透势力就更方便了。土耳其是满口答应啊，别管德国怎么想的，但这对土耳其来说都是好事儿。其实他当时啊，不光跟德国好，和英国关系也不错。但是一件小事儿，让英国把土耳其彻底给得罪了。什么小事儿呢？一战前，土耳其跟英国啊订购了两艘无畏舰，结果一战一爆发，这两艘战舰被英国海军征用了，连赔偿都没有。土耳其可是交了全款，这钱还是政府向全体国民募捐来的，所以英国这个举动一下子就得罪了所有土耳其人。于是土耳其向德国提出了同盟要求，不过德国人的要求太高，说土耳其必须向所有战线投入兵力，我才跟你结盟。这一点呢，土耳其表示无法接受啊，于是双方就搁置下来了。那当然，土耳其也是两面下注。是吧，一面想跟德国同盟，一面又偷偷的询问死敌沙俄，哎，说咱俩有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结盟的可能啊。可是沙俄一直想的是跟德国和奥匈一打完，顺势南下，一直攻占君士坦丁堡，彻底控制黑海出海口。如果跟土耳其结盟，那这个愿望不就没法实现了吗？那所以沙俄断然拒绝结盟。就在这个关口上，事情出了变化啊。德国的两艘战舰哥本号和布勒斯劳号炮轰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港口，被英法联军呢堵在了地中海，没辙，回不了德国老家，只好跑到土耳其海峡。土耳其的德国顾问赶紧上下运作，想让这两艘战舰进入海峡。德国呢顺势表示这两艘战舰就送给土耳其了。舰上的德国水兵换身制服，变成了土耳其海军，继续服役。土耳其白得两艘战舰自然很开心，尤其这哥本号战列巡洋舰，布雷斯劳号也是轻巡洋舰，是吧？不过呢，这个土耳其依然没有打定主意，那到底跟谁结盟啊？看到这情况，德国人急了，你怎么这么不地道啊？那拿了我的东西连点表示都没有，以前我们皇帝陛下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还给你们建了一个喷水池呢，前日子刚从土耳其回来嘛，看见过那喷水池，漂亮极了，那上面有这个穆罕默德五世苏丹和威廉二世皇帝的徽章，我给你送过这些东西你都不领情，那就别怪我啊！我好话说尽你不听，是吧？我就阴招使绝。于是德国密令已经挂上土耳其军旗的这两艘战舰开进黑海，狠狠地炮轰了一顿沙俄的两座城市奥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那这一下把土耳其吓傻了，赶紧跟沙俄解释，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干的。你想沙俄现在能听你解释吗？啊，直接给土耳其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想证明清白，必须把领土内所有德国人都撵走，否则没得谈。土耳其已经收了德国太多好处，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被逼无奈只能选择加入同盟国。同盟国呀，多了一个大国加盟，看起来实力大增，但是其实土耳其的实力不咋地。当时土耳其人口是3600万，半数是想要闹独立的阿拉伯人，除了还没完工的巴格达铁路之外，是吧，全国几乎没有铁路，道路极为恶劣，桥梁载重不足，把一颗大口径炮弹从安卡拉运到俄土边界，用骆驼要走35天。开战的时候，土耳其陆军全部兵力一共36个师，后来呢又编了70个师的新军，但是装备训练都很差。 参战后不久，土耳其向沙俄控制的高加索地区进攻，被俄军轻松击败啊！可见这个土军战斗力之差。尽管如此，俄国人还是觉得有点危险。虽然我想打土耳其，但不是现在，起码要等奥匈这边打完了再说。于是呢，沙俄要求盟友英国采取行动，迫使土耳其退出高加索。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就提出来，让英国海军出击，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争取一举把土耳其打败，没准呢还能从这个方向夹击奥匈帝国。那另外呢，英国人有私心，这么一来就能控制战后的土耳其啊，这对英国这个海权国家的诱惑非常大，所以英国人为此下了血本，联合法国海军集结了62艘战舰准备进攻。而土耳其这个时候能仰仗的只是不听自己指挥的2艘德国战舰啊，所以呢，这个英法舰队的司令啊萨克维尔卡登认为，如果扫雷工作顺利，最多3天就能拿下君士坦丁堡啊。没想到他这话啊立了一个巨大的 flag。1915年2月25号，英法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开始炮击两岸的土军阵地。仅仅一天，土军最外围的炮兵阵地和堡垒全部被消灭，英法联军的这个扫雷艇小心翼翼地摸进了海峡扫雷。土耳其在海峡里啊布了大量水雷，扫雷工作非常不顺利，一直到3月上旬才终于勉强扫清了一条路。那庞大的战列舰编队总算准备开向君士坦丁堡了。这个时候土耳其海防要塞的弹药都见底了，土耳其政府都准备脚底抹油溜之乎也。突然情况出了变化，一艘土耳其小艇偷偷溜到已经清扫过的海域，扔了20颗水雷。英法联军第一次进攻就先后有4艘战列舰触雷，有的直接被炸沉，有的被炸瘫后被暗防炮击沉，舰队慌乱后撤。其实土耳其这边啊根本没有任何水面力量。在陆地方面呢，英法军队派出几千海军陆战队登陆，土耳其这边虽然外围失守，但是别忘了他们可是有德国顾问的，德国顾问指导土军诱敌深入，再加以反击，很快就把登陆部队打了回去。海军不灵，这个协约国就准备改用陆军啊。其实你也没好好想想，海军62-0的优势都没打赢，陆军能玩得转吗？协约国在埃及和希腊仓促集结了近8万人的远征部队啊，主力由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构成，陆军上将汉密尔顿负责指挥。汉密尔顿有诗人将军的美誉啊，是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参加过布尔战争，作战经验丰富。不过他对土耳其这边的情况呢一无所知，他得到的命令也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指挥远征军入侵加里波利，消灭那儿的敌人。他对面是由桑德尔斯将军指挥的土耳其新编第五集团军，有84000人啊，人数上呢比英法联军还稍微多一点啊。4月25号晚上啊，英军、法军、澳新军团在达达尼尔海峡靠近欧洲这一侧登陆啊。澳新军团士兵没有接受过夜间登陆训练，再加上地形不熟，登错地儿了。那、啊、特别有意思，他们登错的这个地儿，今天就被命名为澳新军团湾。英法联军登陆也不顺利，部队火力很弱，被土军死死压制在沙滩上，反复冲击才勉强建立一小片滩头阵地，随时有可能被赶下大海啊！那位同学说了，土耳其不是西亚病猫吗？是吧？怎么这么厉害？其实这里边原因很简单，这次反登陆作战的指挥官就是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的穆斯塔法·凯莫尔啊。这时候啊，他只是一个陆军上校，在战斗当中，他对自己的手下说：“我并不期望你们进攻，我命令你们去死啊！”他敢这么说，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抱着必死之心来打仗，要不谁为了他死啊？这个凯莫尔亲自带领部队占领了海岸附近的高地，经过一夜混战，双方死伤惨重。已经登陆的协约国部队被困在海滩上，动弹不得，双方陷入了僵局。这时候正值夏季，战场上尸横遍野，大批协约国士兵得了病，痢疾啊、腹泻呀、肠热呀，什么病都有，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协约国这边赶紧调3个师英军登陆，与此同时呢，土耳其这边也在重新集结军队准备迎击。 8月6号，三个师的英军在北边的苏弗拉湾登陆，这边呢防守比较薄弱，登陆未遇太多抵抗。可惜的是，部队上岸以后行动迟缓，既没有扩大登陆场，也没有巩固滩头阵地，占领制高点。桑德尔斯紧急调来包括凯莫尔在内的将近20000土耳其士兵，英军这个时候再向内陆进攻，就又陷入了苦战，双方就僵持了下来。啊，僵持到了9月，协约国这边登陆军队已经达到9万人，但是战事没有进展，汉密尔顿被解了职，由门罗将军接替。土耳其的天气呢急剧变冷，瘟疫是减少了，冻伤又开始在部队中蔓延，甚至有人被冻死。啊，仗打到11月，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元帅来前线视察，怎么回事啊？你们跟土耳其怎么打成这样？基钦纳来了一看，部队疲惫不堪，这仗没法打了，于是呢决定撤退。9万协约国军分成几批秘密撤离加里波里，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那土耳其人完全没有发觉，整个撤退一共伤亡不到10人。1916年的1月9号，最后一名奥新军团士兵离开海滩，加里波里战役结束，协约国登陆土耳其的企图彻底失败。加里波利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前后打了将近1年，双方伤亡都不少。协约国这边44000名士兵战死，10万人受伤；奥斯曼土耳其这边呢，10000士兵战死，14000人受伤。那很多阵亡将士的尸体啊，就地掩埋。到今天，当地农夫耕种的时候，还经常能够挖到遗骨。协约国军队啊，损失了无数物资，土耳其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全部收拾好，战场被打扫干净。这一仗土耳其最大的收获还是凯莫尔啊，他成了民族英雄，为他后来创造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奠定了基础。英国战史学家约翰·富勒评价说啊，这场战役在战略上设计的极为巧妙，但战术执行却相当愚蠢。这场战役失败影响非常大，英国这边呢不仅支援俄国的目的没有达成，染指土耳其的愿望成了泡影，海军大臣丘吉尔黯然辞职。此前保加利亚虽然加入同盟国，但一直没有参战，现在一看英法联军连土耳其都打不过，我赶紧的吧，别回头同盟国打胜了我连口肉都分不着。英国这边啊就慌了，不择手段增强军力，满世界买武器，甚至瞄上了中国。中国自从清末编练新军到后来辛亥革命，进口了巨量的军火，其中绝大部分是德国的毛瑟步枪、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大炮。英国人非常眼馋啊，放你这儿闲着也是闲着呢。但是麻烦呢，北洋政府在战争开始就宣布中立了，怎么办呢？啊，这时候呢，一个在北京混迹多年的英国人巴克斯就找上英国驻华大使，拍着胸脯保证，是吧？说弄军火的事儿啊，您就交给我，是吧？巴克斯一番忽悠，给英国外交部报告，是吧？说已经跟中国这儿弄到了26万支步枪、900挺机枪、200门大炮，就等着付定金。定金一付，我马上把这批武器从湖北发货到福建，再到香港包邮。英国政府特别高兴啊，巴克斯真神人也，马上付定金。定金一付，巴克斯和这批军火就杳无音信啊，这才明白咱被骗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巴克斯编出来的，那我们被巴克斯给巴克了。打仗打不过土耳其，买东西又被忽悠，协约国在1915年啊倒霉透顶，喝凉水都塞牙，唯一能够得到一丝安慰的事儿，同盟国里啊有一个国家这时候反水了，要加入协约国。那这个国家是谁？同盟国打得顺风顺水，为啥这个时候他要反水呢？咱下一讲再讲。